上人在人间，放弃信仰月光。开始追逐，他不止一只，你开始怕输，用情越刻骨，越想再迷途，爱说不清，你自给自足，爱情是一座荒芜的花圃，恋人个个掩面而哭。若只是过路，别吝啬半点美丽招魂。相爱的人呀，若愿意共度，丢一颗种子入尘土。荒野之上，荒烟奔放，不甘丧丧，只闻痴狂。天在天上，人在人旁，忙去夕阳月光。